好啦，翻到嚟今个礼拜咪讲时事啊！今个礼拜咪讲时事就去到嚟124集啦，中秋节前两日我哋开咪啊，咁样样 系 啦。咁啊，隔篱咧有我呢几个礼拜都嘅好拍档啊，阿俊啊， 又有我个名嘅，又记得我啦。 同埋我哋永远都系空气中见面嘅 ，Vio 我好耐冇见过佢啊。 系喺 Facebook 嘅时候未有咁见。 唔系面对面见啊，始终争少少嘅，有阵时咁啊出嚟 做嘢， 你都好似冇试过聚上一堂啦，真系。 叫 Annual Dinner， 我有欧钱，我染红咗，或者我哋俾新唐人买起咗嘅话，我哋有 Annual Dinner。 有啊 ，Annual Dinner 不逊于其他网台嘅 Annual Dinner。 摆几多位啊？写 晒，摆翻，喂，你们摆翻四五六位咁样样啦，起码系咪先？咁啊，冇嘅，呢啲都系奢望啦，都系做咗七年啦，咁样。冇飞， 好悲哀啊！ 屌飞，一系咁飞，俾台长听完啦 ，remix 紧嗰阵时，屌喺度屌鸠我啊！屌喺度，屌你唔想做嘢嘛？即系咁样样，你个 page 屌你啊！即系咁样样。 我哋俾台长闹完嚟啊！ 晒 脸皮 系啊，咁样咁啊，呢一集正式开始啦，咁样样咁啊。上个礼拜咧，咁都其实。嘢就有發生嘅，就算喺美國又好，香港又好散咯。咁我要講單大啲嘅先啦。咁樣就喺美國嘅Wells Fargo 啦。如果大家有聽過，就係、是、Wells Fargo 咧，咁就係話佢哋之前有個裁員潮啊，其實係 五年咧 嚇。咁样咧就搞到好捻大镬，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啊呢个银行从业员呢个阿 Bill， 即系点咧？我哋但系咧，听讲文说好似我都爆咗我自己做过噶噃， 啊银行从业员啊，现役嘅银行从业员，即系现役，我哋成日讲嗰啲咧，即系 AV 嗰啲咧，成日话你演艺人现役嗰啲咧，我哋揾下现役阿 Bill 嚟。现身说法下，发生咩事咧？其实呢一单嘢，其实好难。 等阵先，你系要我由边说，由边度讲起？ 讲起先啦，人哋未必知，人哋未必知。 嗱， 发生咩事？ 富国银行咧，我系做过两年嘅。O K， 咁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当旧年嗰阵时米港嗰，即系差唔多年纪啦吓。因为我做米港嗰阵时候，我啱啱做紧呢个系啦吓，做紧嗰边啦吓。咁我做到今年年头，我走咗噶啦。咁事源系咩事呢？第一喺呢五年之内咧 ，Wells Fargo 炒咗5000多人，亦都俾人告鸠咗好多云，而家仲告鸠紧。 但系个消息系，即系个新闻系今个月先至放出嚟。 系啦，今个先放出嚟嘅啫。咁佢而家话要 settlement 咧，就系、是、有180几个 million 嘅，好似 系 啊。咁 settlement for 咩咧？其实就系佢俾人告鸠佢咩咧？话佢你即系佢哋嗰啲员工啊， 系 即系前线员工啊， 系 就系喺啲客人 unauthorized 去开户口、开信用卡、开 debit 卡。 嗯哼。 而从中，嗰啲从业员咧，即系嗰啲即系 banker 啦，好乜都好啦，佢哋系有呢、這个commission， 即系个 incentive 啦吓， 即系抽佣啦， 都唔系抽佣，佢叫做嗰啲 bonus 啊。 OK， 咁讲翻啦吓，其实佢我走嗰阵时，佢个 system 系改咗一次嘅，咁以前嗰个咧真系好捻扑街嘅， 嗯。 你系好难搣到个高噶，即系搣到个就我讲 bonus 咋，即系 bonus 好难搣到嘅。咁搞到啲人咧，为咗要攞个 bonus 咧，就做陈先我所讲以下嘅事情，包括喺客人不知情情况之下开 account， 或者系客人知情嘅情况之下同佢讲话开 account， 同埋开信用卡，亦都系话有呢、這个嗰啲 debit 卡。 嗯哼。 因为那些全部 product 是有分的嘛。 咁、但是即是这样啦，我去不同的银行啦，咁佢哋 我处理就得啦。 去唔同嘅银行啦，佢哋都系做同一样嘢嘅，当然都系想闹我开 account 嘅。咁但系即系个分别喺边咧？即系佢唔会逼我开，即系佢大概都系会 hard sell 啦。 佢就其实逼就唔会逼你开，但问题系。 佢哋而家呢镬衰咧，就系嗰班友仔系喺啲客人唔知情情况之下，系开完又开，开完又开，开完又开。 啊、但如果即系佢唔 authorize 嘅话，譬如我你问我，喂，我想开个即系你需唔需要开个credit card account 啊，或者 debit card account？ 我要谂下先咯，即系嗰啲咧，即系咁佢都当系咁样帮你开咗咁样样。 Well, actually 有时直同唔讲添啦。 即系佢做法就系自己 人嗱呢个系人嘅问题啊，即系啲即系话嗱制度就系咁样样，嗰啲友仔点样演绎咧就个人嘅问题 ，OK？ 咁、我 basically 我自己咧，我做咗两年咧，喺我身边即系例如我自己合作过嘅团队啊，或者系冇呢件事发生嘅。因为我哋唐人系，就我做唐人，我唐人嘅 branch 咧系冇嘅 ，OK，、即系至多都系话漏下你啊，即系有时有啲僆仔僆妹啊，可能你博下啲位，可能叫下啲屋企亲朋戚友啊，咁话帮下手啦，开个 account 啦，咁样讲系唔够数啊，咁样样 啊，断六亲啊嘛，即系好似 咁又唔止啦，我不嬲都冇啊，如果系嘅我都唔易噶，我如果系嘅断咗嘅。我都唔会喺我而家仲做紧米讲啦，系咪先？你班友仲你班友仔仲同我喺度衰衰唔抹嘴。 啊 ，feel 我 call 嚟，我揿两识佢 咧就咁样啦。咁其实最伤，即系其实基本上俾人告咧，唔系已经系其实呢几已经一路都有新闻噶啦。 系 不过呢一个咧系谷谷埋埋一铺个大。吉他塔咁样一嘢勾出嚟啫，勾出嚟啫。 啊！但系我又想问啊，佢点发现嘅？其实即系俾人告，或者系即系有啲人睇嗰啲 account。 咁有啲人自己无啦啦会收到张卡，唔、 哦、 知发生咁乜嘢事。 O、okay, K， 我冇 事 debit 卡如是， 我冇叫过啊，即系咁样。 嗱，一个人咧，如果喺嗰边嘅制度咧，就系、是、佢一个人最多可以有三张卡。 嗯 ，debit 卡 系。 你有 multiple account， 你总之你个人好似阿 Hammer 你咁样，阿 Hammer 系 你有十个 account 都好，你最多可以有三张卡。咁有啲嘅户口系冇卡楞噶嘛，咁一张新卡咪当一个 product 咯。咁信用卡亦都系一样嘅道理。有啲客人可能之前开咗删咗，咁跟住有啲客有啲就话可能叫佢喂你张卡过咗期啊咁样样，咁我哋会寄翻张新俾你，呢啲都系啲 skills 嚟嘅，即系所个好听啲嘢讲 skills， 唔好听啲嘢即刻就呃鸠你。我听过系有啲咁嘅嘢啦，即系我哋又我当然我身边识嘅即系旧同事又好，系冇人会做呢咁嘅嘢啦。如果个客人之前可能删咗张卡冇用过删咗嘅。即系完全冇用过，尤其是老人家，我最黑人憎嗰啲人啊！我听翻嚟，我真系屌老母嘅，就系咁样搞现实，搞老人家。 即系你话搞啲老人家系，即系佢哋可能 cancel 咗张卡，但系、 即系有啲咧，可能几年前自己开咗个卡又唔记得咗，或者佢冇用过，即系本身系冇用过，咁啊自己佢自动取消噶嘛。咁自动取消咗，咁佢咪可以再。可能过多唔知几可能一年半载咁样，我唔知啦，我唔理佢啦，即系可能系张卡可能前面取消咗嘅，即系前面已经自动取消咗，即系冇咗啦。咁你冇信卡啦，咁你系咪有呢个又咪一个 opportunity 啊？咁系咪一个 product 啊？ 系咁但系佢会自己删嘅咩？我成日以为你要打电话去自己， 唔系你唔用就会删， 你唔用佢会删噶嘛？ 有 credit card。 即系张 credit 卡从来冇用过，冇开通过，佢会自己会自动。 哦 ，OK， 未开通过，你意思系 OK？ 系啦 ，OK。咁或者又系可能户口啦，咁客人可能有个联名户口嘅，都冇单头嘅，咁又话开个单头户口咁样讲，咁都系呢啲咁嘅呢味嘢，同埋所有嘅账号咧，其实所有户口其实边间银行一样嘅啫。你三个月之后咧，三个月之内咧。如果过咗个期咧，赚得咁生完之后咧，过多三个月咧，又开翻， 系，咁头先 off mic 嗰阵时候，我又同你讨论过啦。咁就话喂，三个月内，通常嗰啲 account 入边都要有钱喺度噶嘛，你一定要搣一个 minimum amount 咁上下嘢，你 in order 做呢样嘢咧，又睇好睇个人嘅啫。即系听闻咧，有啲人咧就自己有荷包嘅。啊，咁啊，生完又攞翻自己啲钱，自己嘅即系左手交右手啦，吓 ，OK。 生日自己生系嘛？ 我真系当投资，其实真系当投资。 我又唔觉系投资，我总之觉得就佢啊，我都爆条数。咁后屘我走啦吓，即系大家即系听咗咪讲，即系听众听咗咪讲咁多年，咁即系都知道我曾经发生过咩事啦。咁今年又发生过咩事，我又唔讲啦 ，OK。即系已经交代过噶啦 ，OK。咁就系当时走嗰阵时咧。其实之前已经闻到浸除噶啦， 系 咁我走咧，咁我就要翻个处理我屋企事啦。OK， 咁咩事我唔讲啦，唔想再提啦。咁跟住翻到嚟啦，咁其实我系actually 嗰阵时，佢好搞笑地咧，我一翻到嚟咧，即刻俾人召我见老顶。 系，喂，但系你嗰件事系唔同噶嘛？你嗰件事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 系你唔系，其实都系顺手嘅咋。其实都某程度上是顺手的，我觉得。 但那样东西是你自己试了张的嘛，不关 其一啦，其一我试了张啦，第二即是他都是找人制期的，半人制期啦，咁不要讲啦那里。咁basically 我就不是那五千多人其中一个的，因为我是自己走的，就我不是被他动他的。因为我而家转咗呢边咧，我系同佢正式辞职嘅， 系， 我系俾咗辞职信佢嘅， 嗯， 咁因为嗰时候我已经一翻到嚟第一日，即系我翻到嚟，我见到我老细望望我过朝早翻到嚟见到我，跟住佢哋即系啲旧同事有几个单手 send 俾我听，喂，我哋即系佢 audit 紧啦，咁样讲俾人惨，咁好似你有份咁样，我得啦，我知咩事啊，跟住我老细就望住我。我话点啊？晏昼系咪要见阿头啊？咁样讲，我你又知咁样，屌估都估到啦！你班友仔咁嘅面口，咪即系中个招啊？即系我中招啦、啊！咁样讲， 嗯， 跟住讲咪见嗰日就喺度见啦。咁见完之后讲啦，咁咪咁算啦。有时有啲嘢自己蚀咗张就蚀咗张啦，咁咪冇得拗嘅啫，系咪先？咁、 哦、 啊，好彩嗰阵时又俾咗我个administrative leave 啦吓。 嗯 即行政休假啦吓， 系， 咁我顺便就翻去就即系我又搞下呢搞下路咁样，咁啊 私人事务 啊，系啦，咁啊人工就照斗， 嗯哼， 咁啊结果后屘又赔翻个月俾我， 嗯， 我走嗰时候赔咗个月俾我添， 吓、 啊，系。 喂，但系我想问一下你一样嘢咧，咁而家就声称有哇超过5000人就俾人裁咗，就因为呢单嘢 ，exactly 就系因为呢单嘢。 五年之内裁咗5000多人， 五年之内裁咗5000多人就系为咗呢单嘢啦。 其实都要成20多万人嘅啦，吓单嘢 啊。咁你知唔知其实嗰班人嗰五千几个人系咪成个即系点讲咧？系咪成个嗰行啊？即系银行业啊？会唔会 bad list 佢哋啊？ 会，绝对会。 O、okay, K， 即系冇得捞噶咯， 我冇得捞噶啦。嗱、 哦， 所以我嗱，所以即系讲翻转头，我随身回我随身携带一样嘢叫做辞职信。 哦、 我当日我一佢一 up 佢一 up 嗰日，我已经同佢我同我老细讲咗嗱，我写定两封信俾你。即系如果有咩冬瓜豆腐，你帮我掉咗俾我老细算啦，我当唔做啦，算啦。 O、okay。 因为呢样嘢我唔系第一次去，我唔系其实我唔好话我自己叻，但系我对呢啲系好有经验，因为我面对过几次， 咪走精面嘅嘢，同埋谂住有着数啊，得点咁样去？ 咁又唔系嘅，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即系我见细声唔对，我即刻喐咯，费事。咁话晒，如果你系自己话俾我，宁愿我自己走好过你话翻我啊。 好。咁其实即系成件事对 Wells Fargo 佢本身嗰个 名臭啫嘛， 信誉都已经系个 credit 都好咩噶咯，其实已经系错咗嘢。 第一咧，间行咧系难做嘅，因为佢啲高咧系好难 meet 嘅，同埋咧嘢永远系要 push 你做。即系我讲翻啦， in general 咧，所有人所有即系叫我在富我过我在富过的日子啊，今日个专题呢度系， 我哋摆咗落第一节个专题 啊，咁啊，佢哋咧就如果系头嗰三日咧，那个 requirement 咧系好卵癫嘅， 嗯， 例如咩样咧 ，first day。啊 ，150% of the goal， 系， 即系话如果你平时做，即系如果你平时嗰个 daily 个 monthly 即系 daily goal 咧，如果系，例如你间行成班成个 team 夹埋你要有50个 product 嗰日、嗯、平均啊 average 五十啊，你嗰日一定要最好做到超150，即系哇、啊、即系1.5啊，即系话你成间行要夹埋做。70多个到差唔多档。如果你平均除翻嚟个，可能一个人可能要做十，可能十啊、十一啊、十二啊，即系话例如可能个一要开3-4个 pack， 冇够可能噶，其实 所以咪 depend 咗。我永远我都唔系我做都做，我唔做我做唔到我白捻做。 冇，即系点解我咁讲咧？咁其实即系你同香港嘅银行系差别好大，因为你有阵时候你唔好讲系旺区或者系讲话 downtown 嗰啲地方咯。咁其实你有啲某啲地方，譬如我屋企附近或者 Daily City 啊，或者俾即系唔系市区啲嘅部分啦、嗯。喂，你去即系好似加拿大嗰啲商场咁，嚟嚟去都系多人嗰啲客嚟嘅，日日都系见嚟见去。哎，阿叔又嚟啊，即系咁样样，嗰啲嚟啊嘛。咁你 sell 一系 sell sell 咗啦，即系嗰啲系咪先？咁都其实都几难去揾，除非你系咁call， 系啊， 电话簿喺度 call 嘅， 系啊 call， 因为佢有个 prospect list 噶嘛 ，call 即系你客人嚟过呢间行，可能做过 transaction， 可能 deposit 或者 withdraw， 佢咪有个记录咯。咁佢有个记录，佢咁会知道嗰条友。是有揸住啲乜嘢喺手，咁跟住我咪 recommend 你叫你啲 banker 去 call， 因为我同你讲啊，就算系即系唔好话咩啦，呢啲咁嘅 list， 屌神七咁早俾人 call Q 晒啦，所以我第一个月都仲用下个 list， 我第二个月我同你讲我唔捻用我都。你 call 嚟做乜鸠啫？真系要 call 嘅，屌你班仆街，你班死僆仔咧，你班僆仔咧，咁都 call kill 晒咯 ，call 嚟做乜鬼 ？aggressive 嗰啲啊，晨早 call 晒 啦，即系你始终系有啲 aggressive， 即系唔系点解？即系讲翻转头，唔系点解父母请咁多啲后生翻靓 cam 啫？即系廿几啱啱出嚟 fresh grad 嗰啲出嚟，嗰啲肯搏啊嘛，喂大佬。我都讲过啦，当年旧即系旧时个即系啱啱旧之前啱啱我走嗰时嗰条 team， 喂大佬，我已经叫最大喎，大佬 咁样样， 哈哈，咁你谂下啦，咁咧后生嗰啲你个点佢唔搏，又冇负担又冇性。系咪啊？ 同埋我记得就系富国银行好似。点讲咧？因为有啲银行我哋喺美国度，即系喺度生活嘅咧，有啲叫所谓嘅平民银行啊，咁有啲啊富贵银行啊，即系啲富贵人家先去。咁好似富国，我唔记得咗富国系咪其中一间系比较唔系咁 friendly 嘅银行嚟啊？我唔记得咗系咪，定系佢专收啲，仲系佢专收啲平民嘅 account 嘅咧？我唔记得咗。 唔系，其实基本上间间银行都有嘅 ，depends 个区嘅，即系 depends 你嗰、那个。个 store 喺路企系乜嘢嘅 curry 嘅啫？ 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喺我屋企附近啲 curry 咧，你永远系去 Bank of America 咧，就永远系一定要排队嘅，即系走过隔篱大通咧 Chase 咧，就系冇人排队嘅。其 实比较新啊， 佢食咗咩 Washington Mills 草啊嘛，但系佢应该系吸咗 local 客嘅，其实。 同埋系咯， 咁好，讲真， 话吹实几好， 吹实几好，我觉得。 喂，大佬，呢度唔系广告杂志啊，阿哥哥，你乜 所谓啊？屌我哋， 主要系分享下。 屌你话我冻喺个牌喺度，跟住喺度拍片，话屌你吹赞助咁样样就话啫。 即系啊，赞助我哋啊， 赞助冇所谓啊， 冇所谓。 咁你咪咁样讲咯，咁好似华美咁 华美肯定是咩啦，尤其是唐人街咁多间。 咁呢啲系嘅，咁你话你唐人行、 哦，因为其实要睇翻行嗰间银行入边有啲乜嘢 product， 好似例如我唔系卖广告啊，即系而家做华美啦吓。华美咧嗰啲 account 咧，如果你系超过62岁咧，唔使钱嘅，一个 SIM 你都唔使出。 你 系啊，呢个真嘅。你好似同埋啲学生 account 咩？学生 account 佢都唔使钱嘅。 嗯， 系啦。 哦，咁都 make sense 喎，但系因 为系 make sense， 因为你 ATM 难揾啊嘛，大佬。 ATM 难揾啫。咁 好似唔系话，唔好似个广告咁样添。即系但系唔系真系包埋话，我其他 ATM 攞钱佢唔使钱啊。 哦，嗰个 我要。佢有 level， 咁其实真系 student 系嘅 ，student 系嘅，但系 regular 系 呢个几好嘅，我真系。 喂，咁我翻香港都系啦，我翻香港我攞 BA 嗰个 account， 咁我喺香港就咁去中国建设银行咁样去揿，其实佢唔收我咩噶，佢就收计翻我嗰日个 way 啫嘛。 佢换翻嚟系咩个都系。 其实有收嘅， 有收系啊， 有收。其实 都收少啲， 冇一间话唔收嘅。 啊、 除咗个佢嗰个 exchange rate 之外，佢一定会收 M， 一定会收手续费嘅，一定系收手续费，争在系收几多嘅啫。 OK， 你留意下，你哋留意下嗰张，你哋留意下嗰、那个，即系下次有机会翻香港，如果真系要用得着的话，你哋留意下嗰啲嗰个计翻条数出嚟。 咁但系你好过用咩啫？你好过用 American Express 啫，大佬，系咪先？你收嗰啲仲贵啦，大佬，你签卡啊嘛， 唔多。 不过你 OK 嘅，不过呢啲就你出你钱翻去咯。 咁啊，anyway 啦，呢单嘢其实都系啱啱。get start 嘅啫，咁啊，佢个 settlement 嗰个其实仲未完嘅，即系而家讲就讲出嚟啫，但系问题实质嚟讲咧，系未即系仲系 in the process 嘅， 系， 咁要睇下仲有啲乜嘢，有人问过我，你有你，当然啦，即系如果咁样讲，佢就问我，除咗问我有冇份做之外，我梗系冇啦，黐线啦，好似。 嗯、 有做嘅，梗系傻閪嚟嘅。 系啦，我仲记住我坐喺度咩？即系咁 样，坐喺度咩？咁另外问题咧，就问我有会唔会有钱收？我话我唔知 道。嗯， 系咯，会唔会有钱收？ 我 都试过俾人困过嘅，系咪差个？ 我知啊，因为其实我帮你 fix 咗个 problem 噶嘛。 系啊， 即系我当年睇住你嗰、那个，即系我嗰时帮你睇住个户口咧，其实我系知道系嗰条友系真系做系有问题嘅。 啊，咁即系如果迟啲阿俊收到封信话，哦，屌你一个集体诉讼咁样样，跟住签个名，佢冇 settlement， 系正，即刻签。 虽然冇实际嘅， 有阵时你唔使签噶，而啲 settlement 咧，你唔一定要签噶，你乜嘢都唔使做就得噶啦，有阵时。 唔系啊，有阵时你要咩噶嘛？你要 讲、起呢样嘢咧，香港又冇呢样文化，美国咧， 香港冇就得诉讼噶嘛，啲神交咗取消咗啊！ 即系美国好兴咧，呢、這个呢即系你又告鸠佢，即系成日有啲僆仔佢告鸠，即系有啲人咧告鸠个公司，跟住赔翻啲钱， 集体诉讼咁样，你咪容易入啲咯，即系咁样样系咪啊？即系 华美又俾人告啊！我都收到，即系不过可能系啲即系通常咧有啲告咩咧告人工啊，告工资啊，告嗰啲不停 品。睇下你 make 唔 make sense 咯，有阵时啲嘢，如果你觉得话真系影响，即系有阵时你系真系冇影响过你嘅，有啲嘢话。咁样即系你乱咁签，我谂住有数啊，你咁样签，跟住屌一阵间入咗间屋公司嘅黑名单又成咁样样，人知道边个你告噶嘛？呢个你有名单噶嘛？ 唔紧要啦，睇下啦，阿俊睇下你嗰听分唔分到啦吓。 吓、啊，有冇 开住 account 先？ 而家开住 account 先，因为点解我会知道咧？就系、是、因为讲少少题外话啦，都差唔多就快完啦。呢一节，咁点解我会知道一啲集体诉讼咧？就系、是、因为事关就我老婆咧，之前就喺我谂十年前到啦，咁啊去呢个所谓嘅学师，咁啊学呢个煮嘢食咁样样喺丹丹一间好出名嘅烹饪学校嗰度。到学嘢咁样样啦，咁啊成个过程咧，咁样一个 course 咧， 就成都幾皮六七皮嘅學費嘅，六七皮嘅學費嘅，好貴嘅咁樣樣。咁啊，當然就學你最基本嘅嘢啦，即係當然就冇好似嗰啲咩 Gordon Ramsay 嗰啲屌你咁樣撲街啊！屌就係當然都係教你點切啊，教你點煮啊，教你點焗嘢啊。 佢有冇幫係咪幫你揾埋工嗰啲啊？ 嗱，呢、這個就係個關鍵啦。 真系做咧，你话你话几醒目啦， 咁咧，你当个学费有六万先啦。咁啊，个关键咧就系、是、后屘我老婆就出咗嚟啦，就 grad 咗啦。咁后屘，但系问题就系做学师就嗰段时间咧就经济扑街嘅。咁好多地方都唔請㗎啦，其實一啲所謂嘅學師，咁、學師同埋你真係做學師咧，得個即係最低工資嘅啫，有啲係低過最低工資，睇你喺邊度做嘢啦，就咁樣。咁啊，不能夠 cover 翻佢個本身嗰個窿嘅，咁你個窿要俾翻錢㗎嘛。咁啊，同埋你屋企要俾家用，咁啊，後屘又去咗銀行，去咗飛機場嗰度做。咁呢个唔系重点啦，咁重点就系跟住佢收到封信，就集体诉讼啦。集体诉讼系做告啲咩咧？就原来佢系咁样样嘅。咁啊，原来间烹饪学校啦，之前咧就可能因为佢哋即系仲未经历过呢个经济嘅低潮啦，咁就话有一度佢入学嗰度咧。就有个即系喺嗰啲小册子啊，或者系嗰本嘢，嗰本介绍学校嗰间嘢嗰度啦，嗰本嘢度啊，就列咗喺度话你，总之你喺呢间嘢度毕业咧，佢就会介绍份工俾你，咁样样噶，一定搵到工啊！真系意思系咁样样。 呢单嘢而家喺美国真系好严重，好多啲私营嘅学校啦。 是 啲大学啦， 我 最 近都知啦，我最近都知啦，佢都读嗰啲啦， 我嗰间学校好醒目噶， 嗱有免责条款啊， 咁啊从来都唔改啲嘢嘅，咁佢就话就我哋有个 professor 就好好嘅，通常咧就会请翻唔知几多个 percent 学生，通常啫咁样，当然啦你成绩好好先啦，咁就呢啲佢唔会话讲到就请几多个 percent 咁样，但系有一啲系讲到明。请有 50% 都会落搵到工嘅咁样，咁嗰啲系扑晒街系嘛？ 啊，咁呢 50% 啫，咁嗰间学啦，就话包保你搵到工，包保即系出事喺呢句度啦。咁样即系有啲工咧系即系你唔系话搵到嘅问题啊，有啲系喂大佬我读成六七皮嘢学费，你屌你叫我去麦当劳嗰煎煎 burger 咁，我屌你都唔捻去啦，系咪先？即系有工嘅意思咧，佢就唔系包含埋嗰啲嘢，即系佢嗰啲唔捻做，即系咁样，即系快餐店屌你啦，就读六七皮啊嘛。咁我都明白嘅，咁但係真係有个集体诉讼，咁后屘点样样呢就胜诉嘅，其实係胜诉嘅，咁样样呢就回返即係喺嗰一届后屘可能佢改咗啊，因为嗰条例跟住或者啲字眼修饰咗啦，咁你如果係隶属于边几届毕业嗰啲呢，咁你就有得赔，咁其中一个届呢就是我老婆一届，咁佢就照签啦，即系照 cam 啦，屌你咁样样，我反正而家唔捻捞嗰啲嗰行啦，即系 cam 翻都好啊，仲要俾翻个窿喎，大佬，因为 cam 翻就赔翻两万几咁样样，就是、每个嗰期嗰啲学生赔翻两万几皮嘢喎。 佢哋而家嗰啲学校濑嘢就系因为主要唔系因为要赔钱啊。因为佢有写咗啲咁嘅嘢喺上面嘅时候咧 ，federal loan 即系美国政府唔肯借钱出嚟俾学生读，跟住就好多人都唔去读，跟住就扑偏晒嘅。 或者同香港同一个 case 咯，同埋就系话你学大学毕业或者系一啲私人学校毕业，屌你嗰个窿点样俾嘅啫，系啊，咁即系一个大问题。 已经好似上一个礼拜已经有一间好大间嘅啲 tech 嘅学校执捻晒，全美国有55间分校咁样，执一次过执晒咁样。 所以就都系一个咩嚟噶，都系一个问题嚟噶。你话好捻爽啊，呢个读书又成咁样，但系屌有阵时有啲隐忧吓，我有啲朋友而家做紧啲做紧啲文职工作啦，喺啲所谓嘅专俾其他 foreign student 读书嘅地方，其实佢话执个边缘嘅，执个边缘嘅啦，所以都系大家小心啲啦，即系希望。 大家就点讲啦，搵打搵赚咯，搵啲嚟学校真系，譬如你喺度譬如 stay U 咁样样嗰啲咁啊地方，搵打搵赚好啲啦，就唔好搵私人学校咯，就咁样，即系搵到私人学校，我都睇下你系边度嘅博士啦，即系咁啊。呢一节嘅时间系咁先啦，咁啊下节翻嚟我谂谂讲啲咩 ，OK， 咁啊 再讲， 啊阵间再翻嚟 ，OK，OK。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翻到嚟《迷港时事》124集第二节啊， 系《迷港时事》。 迷港， 我哋解开真假希拉里之谜， 真假一个谜，我啲就学者笑抽 啊！ 真假希拉里， 首先讲真假希拉里之前，我哋欢迎阿 Wilson join 翻我哋先啦。 大家好， 赶翻嚟。 我哋呢个谜有冇长脚蟹？ 冇，好咩都冇， 乜嘢都冇，钱又冇。 出事啊！喂，咁啊，真假希拉里啊，咁啊就系点讲咧？就系、是、因为近期嗰报纸就话，我 check 到佢，一来佢就话癫简啦，好似话系。 唔系啊，系脑退化 啊， 帕金逊啊，似系。 佢话帕金逊啦，即系佢，我睇报纸，佢就话可能癫痫症啊，即系而且咧，我唔知佢系咪啦。咁但系即系有病啦，其实即系嘅意思就系有身体不适啦，即系咁样咁啊。咁就有啲报章咧就影到话，喂，屌嘅近距离咁啊 ，shoot 埋咁样样，又有足图对比，咁就话可能咧就有替身，就 系 咁样。 即系自然就咁嘅，因为九一一嘅纪念活动嘅中途咧，咁希拉里咧就突然之间就话过热啊，咁就要离场嘅 overheat 嘅离场嘅，咁就离场嘅时候咧唔俾记者跟啦，跟住要俾保镖围住晒啦，咁样，但系都俾人偷鸡影到佢临上车嗰刻有啲抽搐嘅现象出现， 系话肺炎又话成嘅， 跟住就上咗车之后肺炎啦，就宣布系肺炎啦，咁佢话唔俾记者跟，因为尊重个场合啫，咁样，费事。 但系今日睇到新闻咧，跟住又话啲人屌鸠，唔知屌鸠佢定屌鸠佢啲 PR 啦，咁就话喂屌原来咪你第一日。肺炎咯，已经吊咗两日噶啦，好似啊又唔公布， 咁佢就话咁肺炎啫，冇乜所谓啦咁样。 未死， 但系最爆嘅 point 就系啲人发现肺炎之后嘅希拉里唔同咗。 嗯，后生仲有打 Botox， 呢个 Botox 啊， 系啊，即系但系我啦，即系我个人睇啦，咁样就我见唔到你咩大分别嘅。咁当然你话呢？讲到佢边度巢皮，边度巢皮，有咩灯光问题啫，角度问题。我唔系太相信话会有个假希拉里出现嘅。 唔系当阿俊科维个新闻俾我睇嗰阵时咧，咁啊，我就搞一及啦，跟住话，对，我觉得唔系真，就算系真啊，就算真，我都唔系觉得好出奇，因为即系影武者呢样嘢咧，其实真系源远流流长嘅。咁我觉得喂，大佬，你阿俊，你读史片其中一个主持嚟噶嘛，大佬你历史源远流长，影武者呢啲嘢有几唔奇啊？ 但系你选举嘅时候弹影武者出嚟好搞鬼噶嘛？点解我系选希拉里，选希拉里嘅影武者咧？ 我同影武者 仲咁睇噶咋？即系希拉里系女人嚟噶？ 嗯哼， 你睇下你女朋友朝头早入厕所前同厕所后两个样噶？ 唔系我女朋友从来咁靓嘅。 啊得啊得啊得啊得啊得啊！系又喺放闪光， 够啦真系咁样。 即系其实希拉里我点解弹呢个 topic？ 其实主要就系针对翻希拉里嘅嗰个身体状况问题啫。咁我觉得真假希拉里啲都系笑话嚟嘅啫。咁但系我都系，但系即系佢个健康状况真系好令人怀疑，因为即系好多阴谋论啦吓，就话佢有直情系冇咗嗰个点讲引尿嘅功能啊。正见到佢有输尿管嗰啲薄口，跟住有即系、就是、有尿袋喺薄口喺嗰度，咁即系话怀疑佢有呢啲脑退化、帕金逊症啊咁。咁、其实都系喺依段时期就不断俾人攻击佢嗰啲身体状况。 咁话嗰边 Donald Trump 嗰边真系好有成啊！跟住就话我屌我做紧晒身体检查啊，屌你咩？好健康啊，一个拍几个都得啊，咁样咯，即系咁。咁即系其实，但系我想问下大家。即系如果万一希拉里有咩三长两短，咁啊系咪即系其实大局已定咧？已经变咗系， 即系 会唔会揾翻啊？都系翻嚟顶咧， 就传过话，即系都传过话会开个 committee 就要揾人顶啦。咁但系嗰日传完之后，第二日希拉里就即系唔理真定假啦，就打出嚟好精神咯、啊。咁 啊，老虎多谢 呢只，跟住即系点解啲人话佢系假咧？即系讲翻啦，就因为嗰、那个。 post 就系、是、竟然点解会冇保镖冇 secret service 保护围住阿希拉里咧咁样？咁但系人哋个近你影个近 shot 就冇人啫，但系其实远 shot 都见到系有啲人围住咗佢嘅，都唔系话真系冇保护嘅。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唔会系假嘅，假就未必会啦。咁但系你话佢冇病咧，会隐藏啲病咧，咁我觉得绝对有可能嘅。 我咁佢隐藏都唔系第一日一嘅事嚟啦，啲嘢系咪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 liar 就对呢个癫佬啊，咁样咁咁啊 ，Wilson 你点样睇啊？呢单嘢？ 其实即系我觉得好小事啫。 嗯， 搞作啫，即系始终你一件好小嘅事，你唔去正面承认，之后俾人炒作咯。 系啊， 嗯。 啊！呢个呢系正常噶，系唔系净系诶讲紧 presidential vote， 讲紧系好多一啲咁样嘅细嘅公司嗱、啊、公司。 嗯， 我讲晚我有一次试过啊，讲公司咁算啦。我同两个女员工食饭， 系 食完饭翻嚟，人哋话咪喺边啊？咁我费事惹惹麻烦啦，咁冇讲到啦。跟住佢哋知道嗰件事，唔知点都知道咗。就话我啊追边个啊你啊两个一齐都唔得啊你咁样，即系佢觉得我追紧人而影啊嘛，顾下顾一个啦，咁咪就食饭啫，有啲闲啦。咁啊，同一道理啫嘛，佢啊有事啦，咁又冇正面回应，咁又喺度自谦谈天说地咁喺度问你问佢有冇事啊你啊谂起先有我啊。 早晨， 早晨，贵姓啊，陈生嘅， 即系同一道理嚟嘅啫。咁我觉得啊，希拉里嗰个政治反应都系比较喺呢方面系差少少啦。因为佢真系有一个问题喺度，系唔敢答人嘅，唔敢回答，唔敢正面回应嘅。呢件事系嗰个回应问题啦，跟住。再讲落去咧，就系佢希拉里呢一件事啊出嚟衍生嗰个问题咧，就是、你啱啱讲到话希拉里啊，如果真系 handle 咗佢会点咧？其实选民要知道自己选紧乜嘢咯，唔系净系选紧一个话事人，系选你选紧一个个国家嘅形象， 嗯。 即系等于你而家系做张 poster， 呢个 poster 代表住我哋国家噶啦，我哋每一个喺呢个国家人都系佢咁人噶啦。有好多，呢个大选去到今日嚟讲咧，其实我有好多大家都知啦。之前我一直都讲嘅，但系近排我一段时间冇讲，就系、是、有好多嘢我睇唔清、睇唔透。去到今日，我会提议大家讲翻出嚟咧，就系、是、一来有希拉里呢件事啦，跟住就系好多细问题，例如。到底桑德斯是一个乜嘢嘅人呢？而家去到而家呢个地步，到底桑德斯仲会系一个乜嘢人呢？其实桑德斯系好白痴嘅，佢唔应即系佢落败选之后系应该要全力 support 希拉里，因为你系民主党嘅人，你系应该受于民主党嘅呢个操控权嘅，可以话甚至系你系代表个党，代表紧个党嘅。你唔系话代表呢、這个代表党，正如我哋而家系选个人代表我哋美国，咁冇理由我哋美国叫你唔好，你会拣你噶嘛？因为佢哋系 representative of 民主党，咁去到选完败选啦，咁你作为一个民主党员身份，你出嚟讲嘢就系代表民主党，你同希拉里划清界线。咁到咗而家咧，其实。你咪见到捉虫咯！如果希拉里真系唔得嘅，你当时如果你肯正经支持佢嘅，咁你都桑德斯都仲有个位坐下，而家望到系咯，冇可能。如果希拉里就算系一个唔该真系死咗，本来呢个位系桑德斯坐上硬嘅，都冇咗啦。 系，同埋就即系哇！头先 search 希拉里啦，咁样系上 Google 上 Hillary Clinton， 第二个就系 Hillary Clinton dead， 即系 rumor 就系死咗啦。呢个 好快有呢个相关词 嘅，呢个 rumor 就系即系呢个谣传就咩啦。嗱，其实我觉得即系我问大家，希拉里嗰个副总统候选人系边个？ 唔捻知， 佢唔捻知屌你，你选咗人，你 唔知配乜鬼啊？我选 你选佢嘅话，你要知道佢后佢个接班人系边个，系咪先？ 咁梗系啦。 你知嗱，呢个时候就大家如果系选起你嘅话咧，就关心下佢 VP 系边个啦。 啊，问下冬瓜豆腐 吓 ，OK， 好似咁读啦。咁即系，所以即系我哋投有阵时投票嘅时候就唔系就系投起你嘅，即 系 系咁就要投。即系你个你个 罗德 政府 希拉里名单， 希拉里名单咁样系啦，所以 咁我真系要睇下佢隔篱嗰个健唔健康啊，有 个 系啊，呢个啱噶，即系你。我都系讲呢样嘢，就系、是、话你选唔系你选个人，你要睇埋佢嘅政纲，睇埋佢嘅佢如果某有啲咩事系跟住边个上，呢、這个系成个你反而代表呢个国家，佢代表个国家嘅时候，咁有啲咩三长两短，有啲咩事嘅时候，佢嘅 plan B 系点嘅样？呢、這个系选嘅一部分嚟噶嘛？ 嗯，系啊，所以即系呢个系好重要嘅，即、就、系、是、各位喺美国嘅选民要。 嗯 认清下呢个 VP， 其实我都唔知道，我你问我，我都系啱啱 search 先知道。 啊，咩好笑 咧？会唔会系影响选情咧？系绝对会嘅，而且仲系好大件事添。 同埋同埋即系啊，嗰、那个维基解密就放料啦，就话选前就一定会爆起嚟大镬嘅。 我成日觉得奇怪嘅，成日都可以爆到呢、這个民主党大镬，但系唔会爆呢个 Republican 嘅。我未见过 Wikileaks 系爆 Republican 嘅，真系咁样样。 唔通你嘅人，你嘅潜台词系 唔系咧？即系咁样样啊嘛！即系你话哦，屌！即系近排有人 share 出嚟话，希拉里又话卖军火俾 ISIS 啊，即系咁样样咯。喂，大佬，你嗰阵时系做乜鬼嘢 ？Secretary of State 嘛？咁样样。喂，大佬，你。我唔信一个人可以做到全部咯。 你国会有秘密 committee 噶 嘛？唔系啊，大佬，我唔信你冇咩咯，冇妥协咯，对面咁样，即系咁，你冇今日烦心，唔等系噶嘛，大佬。 唔系你即系当你 judge 啲嘢时，你明白咁样？譬如等于当其时啲人话长毛去拉布，话拉冧消防员啲人工，乜嚟？点解人哋意在拉布？但系你买 ISIS 嘅原因系乜嘢先？你明白？咁、你 嗰阵时都未系， 嗰阵时都未系 ISIS 系咪先？ 即系咁嘅样，咁就但系你话喂佢买一个人，喂大佬你点信先？你一个人买系咪先？即系一个人决定嘅，我系冇可能信，你系一个人决定到噶呢啲嘢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大佬，你系玩下啫，维基解密呢啲嘢唔好信太多啊！ 佢一次去抌几万个包出嚟，屌个人鬼睇咁样 咁啊，都系嘅咁啊，大家。即系眼睛嘅数量嘅，有阵时候我觉得就即系 去到呢个泰国选团里面咧，其实真系你望到共和党嗰边咧系摸到满地花生噶啦， 嗯 系真系你望到系真系摸到满地花生噶啦，你见到佢做啲乜嘢先系佢嗰边拍手掌嘅就系真系睇戏睇好戏咁样，包括自希拉里呢件事啦，咁啊同埋之前嘅G20峰会啦， 嗯。 啊，红地毡啊，咁乜都冇啦，就咁希拉奥巴马就咁落地啦。咁呢个系啊，系重挫咗美国一巴，最主要系重挫咗民主党一巴啦。喺选举之前咁做，同时间亦都系表示咗中国唔支持美国民主党咯。 嗯， 即系中国点样对美国系认为系美国一个敌国都好啦。你我哋读 econ 嘅，就有一个叫做除咗一个叫 absolute advantage 之外，仲要系一个叫做 competitive advantage。 系 你唔中意美国，但系你总会有一方，即系总统两个俾你拣，你总会系拣到一个系比较相对地好啲，两个都唔好噶啦。但系有一选嘅时候，你总会有一个系好啲噶嘛。咁而家你美国你都中国咁样对奥巴马嘅时候，即系表示咗。中国是支持共和Trump 上台的。 但是问题是Trump他应该会采取强硬的政策的，对于中国。咁样即是睇到新闻啦。咁即 是中国认为有利。即是这个你我不会这个位置我不是跟讲Trump他怎做，而是看中国认为哪个上台对中国本身有利，或者是令到中国是比较容易啲做事啊， 可能佢觉得冲到嚟蠢啦， 佢控制到佢， 控制到佢啦，或者点样啦？即系其实睇下每个国家，其实美国总统嘅选举就睇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商家啦、大商家啦落注有冇落错注嘅啫。咁咁好似嗰啲幕后嘅大佬使得两边落噶啦， 唔系最紧要唔好跟正太贴咯。我觉得 咁讲开 Econ 啦，咁就近日都有单好大嘅新闻嘅，就系韩国嘅。一个好大嘅运输海运公司韩进咧，就突然之间宣布破产。 嗯哼， 咁又好多船扣押咗啊，又都排唔到岸啊，咁样就好多货物喺个海上面都冇处可去啊，咁样。咁因为其实大家睇嗰套书就讲紧，喂韩国嘅问题啫，咁样。咁但系人哋大家忽略咗问题就系韩进嘅货物大多数都系中国嘅货物。由中国运去韩国，再运去美国啊、欧洲啊等等嘅地方， 即系意思系一个中转站， 一个中转站。咁但系当中国货物运唔到出去嘅时候咧，咁中国入边嘅制造业点样咧？ 内销啊， 咁啊，即系自己烧自己制造啦，系攞火烧又好啦，点都好。不过即系咁讲呢个，我又觉得又未知危言耸听。不过就系大家可以谂一谂，就系、是、喂，其实呢个支霸嘅前奏曲嚟嘅。 嗯， 真系真正嘅支霸前手过嚟，即系冇乜嘢，其实好大不利影响去影响到中国嘅经济噶嘛。但系其实如果呢个外销出现问题嘅时候，真系一个拉开支霸嘅序幕咁样嘅。但系好就好在就系韩进呢几年来都系开始衰落噶啦。咁但系究竟？有冇可能喺咁短期時間內將呢啲貨物運到去世界各地？因為就係聖誕啦，大家都儲貨啦，你知咁就近來啲船價突然升咗成倍嗰多啊，50% 咁樣。咁你就睇下啲啊啲貨物會唔會貴啲啊？中國嘅外銷銷唔銷到出去啊？咁樣 唔係話與世界接軌咩？大陸嗰啲碼頭， 同埋即係亦都可以諗翻香港就係、是、喂，其實香港個航運業都萎縮咗好多嘅喎。係 啊，咁我哋去唔到香港嘅咧？點解呢啲嘢？ 跟住我哋又要依賴中國大陸嘅時候，如果中國大陸嘅市場萎縮，嗰、那個就係萎縮嘅時候，咁、那個香港嗰個港口嘅航運業又萎縮嘅啫喎。咁其實所以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咯，可能樓市會跌啦，股市會爆煲啊。 你讲呢个资霸问题咧，其实我哋都讲咗好耐噶啦。 唔系，但系即系一直都冇一个真正系可以见到系一个 trigger 到佢哋嘅资霸，因为我哋都讲嘅，系咪先？ 其实个 trick 系我哋讲嘅方法咧，就系话其实 trigger 咗，但系问题系佢哋嗰个结嗰、那个经济架构咧，系同我哋所认知嘅系唔同啊嘛。 嗯， 系啊，佢哋个我哋点样资霸系点啊？我是大企业，哦，破产咯，破产，咁我咪申请破产咯。咁你有好多嘅企业申请破产，咁咪可以见到个资爆嘅风潮喺度咯。咁而家唔系，而家系，哦，上面最顶部嗰个人破产，佢就走去呃揾啲嘢去呃咗其他小公司或者供应商嘅钱，咁就变咗佢就冇破产。供应商被人呃咗，就再向翻佢哋嘅内货嗰度呃到落去下面咁样计法噶嘛？ 哦， 呢个系我哋推论出嚟，即系我哋讲推论咯，系真系以我哋之前睇嘅新闻所见到嘅事，推论出嚟嘅一个叫做我哋嘅结论啦，就认为系中国嘅资霸发生咗实质嘅事件系应该大概系喺。这个叫做沪港通和亚投行kick off 嗰阵时沪港通和亚投行 kick off 嗰个时间段啦。咁这个是沪港通就记得啦，即係又记得是在这个我哋嘅雨隔嗰阵时候推行㗎啦，沪港通接着跟住就亚投行㗎啦。咁呢两件事嗰阵时就系大概系我哋推测嗰个知道嗰个时间，实质嗰个开始嗰个时间，直至到过咗呢、这个亚投行之后，就系、是、呢、这个2015年嘅立法会选举嘅一个叫做政改啦，政改被否决啦，嗰阵时就见到中国经济直插水啦，而嗰个就系show出嚟个股票嗰度show出嚟，咁直至到而家都未见到有咩反应，就系、是、因为。 啲大公司仲喺度剝削緊佢面世嘅員工。而家其實已經見到一件事，近排嘅新聞，大家話嚟新聞啦。有條村莊，有條村莊，係啊，農村叫做烏坑，烏坑中文係點譯我唔知啊。 烏坑村 咁就頂棚啊，打到。其實呢一啲已經係一啲話代表話俾你知。他们的剥削已经落到去农民的那个阶层 了。现在还掟石了，但是 我未见到掟石罐，掟石油气罐啊，跟着走去爆 那 些。 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那个东西，其实中国其实为什么我们成日讲自爆，为什么好像成日都未爆，是不是？就是问题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他们的上压下的情况很严重。但是问题是其实整个中国入面，无论由农业，无论气候、农业、商业，唔好讲政策啦，跟住去到经济咁大，成个全部都系乱晒龙嘅。 嗯， 佢个空气好差，沙漠化好严重，河流干旱，啲土地发展得好严好犀利，但系发展埋啲系一半以上冇经济效力、冇经济成效嘅事情，跟住仲要系destroy 咗好多农地。support 唔到自己嘅国家嘅人， 系 跟住仲要靠外来买啲嘢翻嚟去 support 入边嘅人口嘅食嘢啊嗰啲咁嘅嘢，咁其实系成个经济大乱龙嘅，佢内需刺激唔到，跟住仲要买外边啲食物翻入嚟。 屌内需，你乜乜咁买啊？仆街！ 唔好理佢咁样买嘅问题先，就系个问题就系佢而家连想买嘅机率都冇，因为佢干旱得好严重。呢个系其实一个美国嘅高盛阴谋嚟嘅。 嗯， 我系同你讲话，喂，我哋先让少一部分人富起上来先。喂，少部分人富起上来，就令大部分嘅河流污染起来咯。 唔系，但系唔系我同意嘅，即系基本上当年就应该邓小平讲噶啦，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系 咁啊，先至有改革开放啊嘛，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就系，喂，嗰班人富起来嘅时候，你冇。去点样啊？点你咁去估嗰班人系负起呢个经济责任先？点解嗰班人系攞住钱走捻咗去美国啊？大佬啊，佢唔会同你战胜中国噶嘛？屌真系咁样， 好成阴谋嚟嘅， 屌真系 阴谋论节目嘅啫， 都冇得讲噶啦。咁啊，即系你睇咧啲河咁啊，绿色咁样样。 你要干旱真系好严重，即系唔可以话系乜嘢？嗰日我搭 lift 喺唐人街。听嗰啲人讲话翻去，即系唔知长江沙你乜鬼喺度游啦咁样。佢话我话山顶净系冇厕所咁样，厕所冇水嘅净，因为系真系干旱到话唔可以再泵水落嚟。咁我听翻嚟，哇咁犀利，严肃咁紧要，我以为有 Yosemite 添咁样。 要我请你去啦，而家我请你去嗰度咩鬼嘢？嗰条玻璃桥啊，你够唔够行啊？ 所以你 删咗啦，嗰条玻璃桥 就删咗，我先请你去啊嘛。 所以即系你话知爆未爆，其实系陆续爆紧，但系其实呢个寒浚会唔会即系一个催化剂咧？即系见到一个真正嘅自爆帐幕咧，咁我即系大家即系拭目以待啦。 其实而家你话网自爆，其实而家好多人都走紧过嚟买屋啊！唔系，即系就算系做翻银行，即系由以前我在富国的日子啊吓，都好啦。而家亦都系新嘢去华美咧，系好多人问噶我。有啲人啊，有啲好似啲即系啲大陆佬啊，自己搵生意啊，我哋唔做啫嘛。嗰啲咩 agent 仔扮晒嘢咁样，跟住话诶，我喺大陆有好多朋友啊，咁样想过嚟买楼，点样问我哋点样做窿咁样讲。我有一个仲好笑啊，啱啱有个喺过嚟喺应该系大陆嘅，但系佢就喺香港做嘢嘅。是做唔知 Credit Suisse 我唔知中文叫边间啦吓 ，Credit Suisse 苏黎世唔知乜鬼嗰间咧，做嗰啲 financial analysis 走过嚟问我买楼啊，话买几搭楼啊，点做窿啊？ 你咪推荐佢，其实拉斯维加斯以南好多好多噶，其实 喺个红区落去仲快， 好捻多噶。你喺嗰度买啊，喺沙漠嗰个中间起嘅绿洲嚟嘅嗰度， 冇咧。你而家系最后走佬机会， 上车机会， 即系最后将资金抽出机会。如果中国一爆波嘅时候，佢系唔会俾资金流走，好简单嘅。 即系我好捻好捻想就系第一个打靶打呢打呢班人仗先啦，就咁样拿晒啲钱走捻咗嚟咁样。第一个打靶 抽空晒噶啦，已经。 不过某程度上嚟讲，我哋都系见到，喂，韩国嗰个国运开始低落啦。如果你喂韩俊突然之间执笠，跟住你六七啊六七不停咁爆炸，连飞机都唔俾上， 唔紧要啊！佢哋电影业 OK 得啦，私家列车屌你咪咁样冇嘅，咁即系最尾一个话题啦，喺收档之前咁啊，六七同埋 iPhone 七，咁你哋会拣边样？你会唔会买咧？其实真系咁样， 即系六七爆炸啦。 六七 Samsung 啊 ，Samsung 喂 Samsung 唔俾上机喎，你带住部六七唔俾上飞机。 系啊，六七唔想俾， 六七唔俾上嘛，而家 好严重 嘅，你唔捻俾沙电， 简直系玩鸠 Samsung 我觉得。 好咁冇计啊，你要爆我阻唔到你啊，大佬真系 咩？ 唔 系啊， 正如中国的会爆炸，我唔通想唔想用华为咩？即系咁样，我唔 系今日真系唔讲笑啊。如果 Note 7系可以上飞机嘅话咧？恐怖分子系会买红买碌西粉去上去抵劫机嘅， 都好贵啊！ 有贵喎， 全部冇噶，我部碌西粉差电啦，嗱差电噶啦，差电噶啦， 好抌本喎呢个， 系 全部再 upgrade 你哋翻一样啲电话， 跟住你 iPhone 7又屌你唔俾人听过，用蓝牙，我真系唔需要蓝牙啊，大佬， 蓝牙呢样嘢其实大佬屌好捻耐。屌，只不过手机冇你咁样品靓啫嘛，系嘛？ 跟住同我哥话你听歌嘅时候唔俾插电啊嘛，插电嘅时候唔可以听歌，我屌唔系啩？ 唔系真系咁嘅，因为同埋佢话咩防尘防水，防尘防水真系除唔好啦。我话 Samsung， 我用紧呢一部 Sony 神早已经喺五六年前嘅产品已经系可以防水噶啦。 双 镜头 都系啦，都系唔知 HTC 最紧有啦，屌！ 啊，即系我唔捻明咯。咁当然啦，中国就话你抄啦，老老多嘢都系。咁我唔捻你啦。咁但系即系我就想问大家，即系你屌啊还屌啊，成日都系屌。屌完之后都系买嘅啫，咁我就想问下大家，你会唔会买嘅？其实 我等七 S， 七 S 出同出 S 一齐出嚟， 一齐出咩？ 系啊，屌 系啊， 好 嬲嘅，即系争几旧几多旧水啊？ 咁我等七 S plus。 7S Plus， OK， 即系同话六同六 Plus 冇分别啊，都系啲嘢。啊 ，Wilson 换系咪时候换机啊？喂 ，Note 7 咯，咪最好。 Note 7啊，你唔好黐紧我啦 ，Note 7。我怕 Grand Air 啦。 唔好喺屋企插电， 我怕 Grand Air 啦，大佬。 系我冇办法啦，而家都唯有最多唔喺公司插电啦。 喺仇喺屋企插电， 喺隔篱公司插电， 喺隔篱公司插电。 系啊，我哋去餐厅嗰度咧，摆隔篱餐厅插电， 一 隔爆炸佢食饭啊咪。 哦，开翻条路过嚟食饭啦，咁样冇嘅，其实真系点讲咧，屈钱啦，我始终觉得系千几蚊港纸啊，喺个 AirPod 嗰嚿嘢， 我真系嗰个唔抵。 吓唔抵噶啦，总之我系觉得系唔卵抵噶啦，嗰样嘢真系炒唔炒系一回事啦。咁啊 炒咩啊都冇得炒啦，而家大陆 喺大陆有嘛？ 大陆 first 第一 round 有得卖，点啲人已经话死晒啦。 屌你知唔知？即系今日我同我老婆倾偈啊，咁佢就话。咁佢嗰间航空公司就唔好讲边间啦，咁样咁就有人打电话嚟，啲客打电话嚟，咁啊 customer service 咁啊要答佢。最多一人可以攞几多部 iPhone 走？相机啊，屌你老味！即系你真系话俾我听，你走水货嘅系咪先？ 你唔好带碌七得噶，系 咪？跟住佢话：，你唔好带碌七就得噶啦，我哋唔揾得咩噶啦。咁啦，但系即系你要带几部 iPhone 咯？咁啊，带几部都得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唔系你。俾大嘅問題係你海關出唔出你嘅問題啊嘛，如果係即係如果你屋企你帶住十部 iPhone 7或 iPhone 7 Plus， 佢一過撚咗個 limit， 你咪要報税咯，屌咁撚簡單，就係、是、咁樣啦。 問大陸，大陸梗係每樣嘢都 唔好意思喎，即係佢你係咪海關？ 跌飛機啫嘛，你咪大咯，照照磅秤啫嘛。 你問海關，問翻大陸嗰邊海關啊？ 我唔知道邊海關 啦，越南海關啊，或者台灣海關，你唔係問美國海關，美國海關唔收噶嘛？ 美國海關唔撚你嘅， 唔關我事噶嘛？你出境 唔撚關我事啦，屌啫咁樣。咁啊冇嘅，咁啊大家要買嘅咪買咯，冇乜所謂嘅。咁啊你覺得鋼琴盒你都買得落手嘅，咁冇乜所謂啊。但係咁樣你買啲咩電話冇所謂啊。咁啊，你觉得有得炒嘅，咪去排队咯，咁样都好快，好快 我等啲人炒窿，我趁低吸纳先嚟 买个第二部啊！屌，真系咁样，咁啊冇嘅，咁啊睇下你买碌七定系买 iPhone 啦，咁啊冇所谓。咁啊，最尾就讲一句啊，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咁啊，出街应该礼拜四啊，啱啱好中秋节啦，咁样就美国中秋节，香港就已经吓、啊、过咗一日。咁啊，大家人月两团圆就系、是、咁简单。好 ，OK， 我哋下一集再翻嚟， 好准时。 好，拜拜， 拜拜。